起点。 可能是缘。 多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

爱上还能遇见你，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。 Baby 爱过每一个寒冷的夜，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。如果来生还能再遇见你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？

起忘记，眼泪渐的腰身发霉，里头像是流水失去不回转过身，雨水却在不知名的清晨纷纷，像永恒 Why 想过可不问不问 Oh why 爱不别急灵魂 Oh say why 爱让你充满疑问 And why 抱着你，幻想我们已进入一个崭新的生活。可秋天一来，我们又一次分开。可我们的故事，有谁能忘怀？这冬天一来，我将你拥抱在怀中。可夏天一去，我们又伤感。这秋天一来，叶子已落得满山遍野，还有我们，我们的回忆都变成了金色的。可冬天一来，大雪掩盖了一切回忆，全都掩埋。爱人啊，爱人啊，看着阳光多美，还有那我们的。 还有我都不能忘。 心中藏着秘密，我在黑夜里听见你的歌唱，是我没有听过的歌，我会用一千个夜

越见忙，是谁想相视故张望，月牙缺，谁在高楼寒风凛冽，想的幼稚身处何方，汽笛响，回头一望不见家乡，他的眉头还紧锁吗，电话接通不说话，他还在树下散步吗，如春又该长新芽，夜漫长模糊脸庞，远走他乡寻梦想，梦想却寻不回家乡。 的眼睛，蓝色的一面海总是太安静，像是会有暴风雨呼唤一个夏季，也许那天都失去。海面闪着泪，像梦境。你的眼睛闪烁的一面海，平静的叹息，洒了一片碎玻璃，穿过一座岛屿，也许那天都死去。 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